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我是奔驰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我是宝马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我是保时捷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，咨询热线同步微信：13811110695，13811110695。 959资讯快报。 各位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。北京晨报消息，15号，市人大代表、东城区区委书记张家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，今年五一之前，前门将恢复三里河河道、南延的玉河，实现南北贯通。同时，经过整治改造的南锣鼓巷、簋街这两条民街也将完成业态调整、升级和硬件改善，重装亮相。张家明告诉记者，三里河河道恢复可谓是独具匠心，除了尽量在原址恢复，还特意搜集了老砖，用于800余米的河道以及两岸步道。北京晨报消息，在14号，市人大代表、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辉表示，目前新机场的运行机构已经开始筹建，人员招聘工作也已经启动。第一批招聘2017年应届生，主要是专业运营人员。新机场2019年投入运营，预计2018年底运营机构和人员将全部到位。此次共招聘近200名专业运营人员，涉及民航类、土建类、机电类等12个专业方向。此外，了解到与国航坐镇老机场相对应，新机场将成为南航和东航的主运营基地。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。1月11号，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，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涿州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陈宇、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曹谦、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在涿州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1月10号，涿州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、工农委书记、统战部部长王志前、市政协副主席于雪辉先后对张艳平、袁秉恒、任伟三位党外代表人士进行走访慰问，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。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。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：03123800612，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我是陈斌， 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是张磊。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， 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。

真心地为你祝 像是最后的忧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往事的寄托，慢动作重播每一个你的听歌。你的发是为谁剪，心疼你憔悴的脸，你一定哭过挣扎了很久，我猜他对你不错。抢救你的爱，你别说你还是很快乐，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，跟命运交手，输的是我，我拼了命还是想念我，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。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，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。 生中啊， 有一个人伴我与钢琴爱坐，淡淡地说起那年跟他有过小风波，极度自我的眼神又跌进记忆里面，原来离别他以后今宵你照顾